主因是战术运用不到，对结果感到失望，但会收拾心情准备明日的团体赛。乒乓代表王婷婷在女子 TT 十一级单打第二场小组赛击败上届冠军球手，取得两连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高空扰动正是影响吕宋一带。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日间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周末同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15点，跌278点，总成交金额138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1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5点，跌2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1.8跌2.8，小米集团24.45跌9毫，阿里巴巴162.2跌1.9，美团226.8跌2毫，快手70.4跌7.1，盈富基金25.98跌2.8，中国移动47.85跌9毫，药明生物116.9跌4.2，瑞星科技42.15跌4.7，中芯国际24.15。升2.5。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7，英镑10.698，瑞士法郎8.494，澳元5.652，加元6.176，新西兰元5.413，欧元9.16。每百日元对港元7.0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66。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2点，升17点。港金现价报16,57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29美元，卖出1,78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水塘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来回方向只系比较多车些少。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缓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的龙尾在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另外，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南昌街挤塞，龙尾排到去弥敦道近太子道西。提一提大家啦，喺葵涌葵福路因为有水管急收，去荃湾方向近住兴芳路嘅第1、2、3线仲系封闭噶，揸车朋友如果经过咧，要小心留意同埋忍让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6，听朝日出的时间是早上的6: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八点黄金五合一，大师对谈。林以朗牧师、全灯法师谈富裕与贫穷。 我哋需要嘅其实唔系好多，但系想要嘅好多。 系啦，唔好夹硬要追求好富裕俾自己压力，又唔好特登令到自己贫穷。 微网红本地游会带大家去圣公会圣约翰座堂以及宝莲禅寺寻找打卡圣地。8月26号星期四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入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在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的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在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的交通情况。驾驶的最高境界就是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国剧830号手就位， 目标就在眼前，夏绝和欧阳俊的较量最后哪个会赢呢？ 没人会估到第一百枚导弹变咗我同欧阳俊之间嘅较量，我只知道我一定系270里发射第一百枚导弹嘅发射号手。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叫做吴舒婷，今次在奥运会那里呢就参加轮椅剑击，我想点唱 Dear Jane 首《圣马力诺之心》给大家听，都希望藉着这首歌就给到人家一种希望，有个信念是始终有一天会是 OK 的。人生都不会硬，其实绝处求生才是有着 东京残奥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新的唱片已经出版了，在英美榜全面报捷啊。 Billie Eilish Happier Than Ever。 Call me again Drunk in the Benz Driving home under the influenceYou scared me to death, but I'm wasting my breath, cause you only listen to your friends. I don't relate to you. I don't relate to you, no, cause I'd never treat me this. You made me hate this city, and I. 这种曲风好像很少听 Billie Eilish 唱到，也是大碟的点题之作，由慢变快，好像以前的 Art Rock 那样。新上榜占第8位， Billie Eilish Happier Than Ever。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月二十六号，骚动音乐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真系夏日热辣辣啊！ 系热辣辣热辣辣，一间六点钟，我哋今日骚动音乐亦都会有嘉宾啊！热辣辣嘅天气同我哋倾偈嘅会有易恩啊 ，Ian 嘅。 耶、yeah, ！咁啊，转头六点留意啦。你点啊？今日我见你嘅笑容好灿烂， 有冇觉得我啲笑容靓咗啊？今日 有、 啊， 我见你系咁露出你嘅牙齿、啊。好有自信咁、啊， 我戴住口罩，你都睇到 咩啊？咁你会食嘢饮嘢噶嘛？ 我啊，今日去咗洗牙，今朝好耐冇洗啦， 好大勇气、啊。 我印象好深刻，我对上一次洗牙嘅时候，唔记得几多年前啦。但我一洗完咗之后，咁啊牙医同我讲话啊，你可以朗口啦。 系， 吐出嗰啲系深黑色噶嘛。 哇，唔系嗱，深黑色有可能系血嚟噶嘛，系嘛？会唔会血嚟噶？ 我知系咪就嗰啲血啦，嗰啲嘢捞埋咗咁啦？ 会系。 咁今日再去洗牙，咁啊瞓低咁啊，医生牙医就帮我睇呢样嗰样啦。 我都系同一个嚟嘅， 都系嗰个睇开，即系几次噶啦。 哦 ，OK， 呢几次横跨咗好多年啦， 都正常嘅。咁我都唔会年年洗嘅。 佢帮我 check 翻，我对上一次洗牙，2018年7月14日。 哇， 三年。 我都差唔多好似，因为我都系一个冇乜嘢都唔 系啦系啦系啦，其实我唔系有嘢要做咧，我都唔系要上镜，我都唔会洗牙。 但系我喺屋企平时保养得好好噶，我要先讲明嘅一样嘢。 系咩？ 系啊，你会唔会用牙线咧？ 咁、哦、我又真系冇， 我都冇。 你有冇用呢个漱口水 我会用漱口水嘅。 我都冇。 搞错啊！ 之前有，而家冇啦。咁 你做呢一行唔可以咁噶。 咁去今日洗啦。咁嘅我洗完之后，攞嗰一啖，我都今日好期待啊！究竟会有啲咩色嘢出嚟咧？ 青色 啊，好干净。咁我就谂啊，系咪我啲牙肉啊，嗰样嘢健康咗，定系其实有啲新科技唔知点啊？因为你知你喺度洗嘅时候，佢咪有支嘢怼落嘅。 系，唔系嗰支系喷水嘅啫嘛？ 喷水啊，定 系 吸定咩咧？咁 咁 总之就冇颜色啊，直情系干净，连血都冇啊！ 吓咁犀利？ 系啦， 成个过程都冇。 冇啊！ 佢系咪揸流弹？ 唔系啊，但系我过程系好痛啊！ 吓，但系都冇流 血 啦、 啊。我系好惊讶噶，我谂啊，系咪而家啲咩新嘅科技？佢直情嗰支嘢唔系净系喷啊，佢吸啊，直情、 哦、可能系嘅， 我唔知啦、啊，咁样 吓。 咁啊，完咗嘅时候牙医都赞嘅，我啊，而家几好啊，啲牙肉健康咗，冇血啦、啊。咁、哦、我系啊，我话都真系噶，即系近呢年几两年刷牙都冇咗牙血啦。之前试过有嘅、 哦， 即系敏感牙齿啊。以前佢系会直情上一次洗完，佢又俾嗰啲防敏感嘅牙膏用啦。跟住冇啊，完全好简单。搞掂健康叻仔， 几、哦、好、啊！你嗰啲敏感牙齿系食雪糕会唔会觉得好辛苦嗰啲嚟噶？ 唔会噶、 哦，你唔系呢一种嚟嘅。 刷牙嘅时候有时一个唔小心，哎呀，跟住就 大力咗就会流血咯。 系啊， 系 有段时间严重起上嚟唔大力都会嘅。 OK OK， 系啦，咁但系洗干净晒咁啊，干净 OK， 开心啊！ 系啦，咁牙医就话有啲有少少蛀，不过唔算好严重嘅，有时间你又补翻佢啦。三年前佢都讲咗，我都冇理过。跟住三年后都仲话唔系好严重啊，又冇理。 可以咁嘅咩？唔系通常我见啲牙医通常见到有少少蛀，帮佢补咗佢啦，即系通常都系咁噶嘛， 使少少钱啦， 使少少钱啦，咁顺便又收多你少少钱咁样啦，系咪先？咪同埋蛀牙呢啲咧，你越摆越严重噶， 其实系应该嘅。嗰次唔知问完唔知几百蚊要补一只，我就谂谂先啦，咁跟住谂咗三年啦，咁 唔好摆咁耐啊。 咁于是乎今日就行出去，好简单又唔使话要用啲咩敏感牙膏啊，防敏感牙膏啦，咁 拍拍啰柚就走得， 咁就俾钱咁就走啦。咁啊俾钱嗰刻咧，咁啊有张收据一望， 系， 咦，贵咗咁多嘅， 几多钱啊？ 我印象中。今次嘅價錢比我印象中上次洗咧， 係 多到差唔多，即係差唔多 double， 三年之間 double。係 咪佢以前好平先收得？ 但係以我所知，佢嘅價錢都係比出邊個朋友洗嗰啲咧都叫做貴少少嘅。 OK， 咁嗱，你嗰個 reference 係三年前我嘅印象咧就係、是。即系三位数嘅中间，中间位度啦， 即系 四五百嗰啲 啦，咁合理嘅，我觉得呢个价 差唔多啦。咁嗰时点解会揾呢个牙医就朋友介绍？通常我觉得揾呢啲好难，因为坊间好多牙医啊，好多医生都系朋友介绍，有少少口碑你先至会主动地拣佢。如果唔系突然之间我当你上网揾，你真系唔知点拣。 冇错冇错。 咁嗰时因为我太耐冇洗，而我好怕洗牙，觉得好痛嘅会。咁我朋友就话：我呢个牙医嘅手势好好，咁冇咁痛。咁讲。 咁嗰陣時就去揾佢啦。咁然後你會發現痛唔痛係唔關手勢咁簡單啦，係你幾耐冇洗，同埋你啲牙肉嘅狀況 乾唔乾淨啦咁樣。 咁所以咁我就 keep 住咁又揾佢咯。咁但係我就印象中啊，上次嘅時候應該大概嗰啲位置，今次貴咁多嘅咧。 係咯，喂，你頭先講緊係三年前，即係我當中位數可能四五百咁樣，咁而家咪差不多埋單，差唔多四位數咁滯。 差唔多啦。咁我嗰下見到 洗個牙。 我就打咗个突啦，打完个突之后咧，我就照俾张信用卡佢， 系， 跟住埋咗单，跟住我就走咗。 吓吓，即系你唔系俾完钱先觉得唔妥啊？系你俾钱之前觉得唔妥，但系你都照俾钱啊？ 系啊 ，OK，你个人好好呃喎，喂。 系啊，我真系好容易啊！即系 得闲真系打去俾 Bossing sell 下佢嘢啦，佢好容易俾人呃嘅嗰啲，你订唔订报纸啊，订唔订牛奶啊？ 我都有 谂 过呢个问题嘅。第一就系会唔会因为未瞓醒个人嘅反应比较慢啊？ 系， 即系如果个人嘅状态 fit 啲嘅时候，其实可能真系会开口讲。但系嗰今朝真系冇，即系十一点几，平时唔系我醒嘅时间啦。 系。 第二就係覺得，咁啊張單清清楚楚，佢又唔會呃我。可能而家啲嘢真係貴咗咧，即係你知食米唔知米貴噶嘛，有時個人咁嗰啲好耐冇洗幾年，咁可能真係貴咗咧。 咁個牙醫個通脹都好誇張啫。 咁有權可能我真係記錯咗三年前嘅價錢啦。咁 OK。 咁然之後我就開始完咗之後離開咗啦。 咁、 有少少耿耿於懷，仲開始問下啲 friend， 喂，平時你洗牙幾多錢㗎？咁我就講咗我呢個價錢啦。咁然後大家都話，哇， 好贵、哦，真系好贵， 唔少嘢咁样，咁所以令到我而家有一种唔知点算嘅感觉。 哦，我知啦，我谂系因为可能佢知道你本身都有钱啊，咁所以就诶唔紧要啦，收多少少佢唔介意。 佢一定攞咗我名 check 我银行户口啦，系嘛？ 唔系，但系即系我想讲咧，即系呢一件事。情反映我谂你个性格系嗰啲咧，唔好意思开口话 有咁嘅关事噶。 因为我个人都系嘅，即系例如咧，有时出去食饭，咁好多时候大家都会习惯性埋单嘅时候睇下张单几多钱或者点样啦。咁我个人系好衰嘅，我都经常俾屋企人或者身边啲朋友讲，我就系话喂。你唔睇下張單㗎，因為佢收多咗你錢點算啊咁？咁、我成日個心態就係有少少，人哋俾得張單你唔通呃你咩？咁大間鋪頭咁樣，即係會有個僥倖心態啦。同埋其實有時真係唔好意思開口問嘅、即係有時你都知埋單咧快快手咧，佢哋嘈一聲就收埋張單唔俾你望㗎嘛。咁然後我就好似開口問人哋好似好肉酸咁樣喎、咁我就会呢啲性格，我觉得系类似嘅，但系 即你自问，哦，咦，我想问点解贵咗咁多嘅、即系好似好冇礼貌。 好系啦，系啦，即系同埋人哋做呢一个岗位同呢个工作，你会觉得我应该要尊重你嗰份专业啦。跟住你无啦啦开口好似 质疑 人哋呃你咁样，咁我觉得嗰个压力系的而且确系几大嘅。 但系最衰就系我呢啲人啦。当下就唔出声，事后啦，跟住问完啲意见之后又后悔各样嘢，跟住如果有 take action 咧，就再打翻电话去咧，其实就仲核突。 唔系啊，我想讲咧，有一件事咧，我觉得仲离谱啲添嘅，因为咧我试过，我曾经试过咧，就系去旅行啊，咁即系我有啲衰啦，因为身边有啲朋友咧。就係、是、做一啲旅遊行業，咁跟住我就會貪方便啦、懶啦，我就會直接打俾個朋友同佢講話，喂，我幾時幾時想去邊度、你可唔可以幫我睇睇啲機票同埋啲酒店啊咁樣啦，咁然後佢幫我處理曬，就成張單掉過嚟，就叫我過數俾錢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咧我試過有一次咯，即係人有時咧就係有嗰個好奇心，咁我收到張單覺得好似有啲貴喎，都唔係旅遊旺季啊咁樣。咁我上網即係我當時我已經俾完錢㗎啦，跟住然後我就上網望一望，點解同一間酒店，我上網撳，好似仲平過我friend幫我落嘅，冇理由喎、我friend冇嚟呃我㗎咁樣。咁但係我又衰呢樣嘢啦，又好似唔係好好意思開口問個朋友。 你又叫人哋幫你。譬如 book 啦，咁人哋貴咗啲，咁可能你都要有少少 賺啦， 咁你又質疑佢， 係啦， 咁好似好衰噶嘛，同埋我覺得呢啲嘢一開咗口咧，你好似同個朋友又即係好難再 好睇錢啊！係 啦，好唉，有時即係咁個人就會喺呢啲位好蝕底咯。 咁嗰陣時你最後咁點樣樣啊？ 冇， 即係放喺心裏邊嘅啫，只係 心裏邊，直到今日我攞翻出嚟講俾你聽咯，冇人知嘅呢件事，我個 friend 到而家應該都唔知道我發現咗呢樣嘢咁樣。 呢个系性格嚟， 性格嚟噶， 即系关于但凡钱，嗱、哦，有时真系你呢个性格，你点样管理？我觉得系自己点样去睇对于钱嗰个价值观啊。 系系系， 呢啲系会，我觉得系好影响到你个人嘅财富。 所以我哋呢啲咧， 嗱你举手指罅咧， 系啊，好疏啊，系嘛系嘛， 系啦， 阿妈唔系细细个都话，唉惨啦仔，你嗰个手指罅窿咁疏嘅。 对于钱嗰个观念咯，我觉得我谂我细到细个嘅时候系好啲嘅，细个我系会。屋企楼下买一个文具咁计啊，两间文具铺，我系会走晒两间睇下边间平啲先至买。 哦，系咩？你咁细个反而你会 跟住我 妈 就 话， 诶，差个几毫子或者一蚊、 啊，就算 就算啦。但系佢咧亦都会好引以为傲，会同啲朋友讲呢个例子，就哦，我仔其实咧佢真系一个好。好听啲就叫做悭家，唔好听啲就即系好度叔啊个仔，即系佢要 check 到咧，差几毫子都要平啲嗰间先买嘅咁。咁但系我谂去到自己能够有自己独立嘅财政之后， 即系啲自己搵翻嚟嘅钱啊， 系啦， 自己使啦就冇所谓啦。 就发现原来系嗰个观念系唔同咗咯，有阵时。如果辛苦你要先至可以隔到价，你就觉得唉算啦，差嗰少少，唔好搞咁多嘢啦，即系求方便居多。 系，我明啊，因为咧成日咧有时咧唔知道去到一个年纪就会有人同你开始灌输一个概念，我香港人啊用钱。是 买时间的 嘛，所以有时候你如果可以悭到啲时间，比贵啲是值噶咁样。 系啦，即系呢啲又会出现啦。咁我唔知道啲人马座呢啲咧，有时就觉得唉，即系怕烦啊。简单一句，怕烦。咁所以好似今日嘅情况就系、是，唉，算啦，都 贵咗少少啫， 少少啫。你我净自我去安慰啊， 都少少真系。 我三年先洗一次牙，除翻开每年都系300 啫。抵啊，抵啊，我觉得抵啊。喂，咁咪平过你上次咁计，围翻、 啊、 起， 其实好过分啊呢、啊、件事。 300一年啫， 咁样啫，你咁样计翻条数 系。 系咯，咁样样，我呢、這个冇啊，呢、這个性格使然，所以啲人系唔会发达噶，我觉得。 我唔系咁，但系我亦都觉得去到一个时候咧，系要改变一下呢啲咁样嘅价值观嘅，即系有时候人大下咧，开始就唔应该再咁怕麻烦，即系以前细蚊仔啊、后生仔，你话唉怕丑唔敢问啫，其实而家。哦，高马大问咪问咯，成年人 系啊，头先嘅开麦前阿斌已经系咁。即系佢嘅反应非常之夸张啦，即系嗰啲哇唔系嘛咁嗰啲咧， 我都真系听到呆咗啦， 系啊 贵咗咁多， 所以我决定都系要做翻一个成年人要做嘅嘢，打电话问下发生咩事。所以我觉得呢啲唔系就系对于呢件事一个引子啫，即系你了解自己嘅性格啊，你有啲咩嘢，其实你要改良一下咧，都需要嘅。 我谂你最好第时咧揾一个另一半系即系嗰个管钱系管得好啲啦。咁我谂你就可能烦少啲啦。 讲嗰啲咩金牛座啊嗰啲系咪？ 我唔知啊，星座呢啲嘢我唔系好信啊，因为 究竟金牛座系咪佢个人生都会多啲金牛咧？所以认识你自己星座啦，我觉得不能尽信，但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参考了解嘅。你的指甲相当洁净，我很关注琐碎事情，以 X 光眼睛把你灵魂望得很透明。敏感的我假装冷静，内心充满。 的你接受阳光照射，缺点我会遮不了，无权伴我同游在舞者，嫌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洁癖野祸，凝望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折堕，明知想这么多，姿势这么多，无谓纤细又纠结着我，想找人哭，大众偏说寻求情人别拣我，来找有我悲歌记录我恨我，想不满了为爱放胆野祸，头撞玻璃墙仍能高贵地优雅地做一个， 林家谦嘅派台作品啊， 挑剔的结局，人间有人还挑剔过我， 难道喜欢处女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资格审查委员会完成审查和确认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候选人资格的工作，身兼主席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宣布已经审查了1498人的资格，裁定两人资格无效，包括立法会议员郑松泰，他同时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席。李家超说，资审会是落实爱国者治港的重要制度保障，不容许假扮拥护基本法并效忠特区的人进入特区管治体制。政府刊宪，郑松泰经依法认定不符合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即日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郑松泰在立法会回应有关决定的时候说，今天下午四点之后收到通知信，知道自己即时丧失议席，亦都不能够参与下届立法会选举。他尊重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定，又认为上诉空间不大。他说资审会对他的查询有几方面，包括他作为立法会议员的宪制责任问题，当中有就他过往参与的论坛和言论、著作内容会不会涉及外国势力等作出查询，又形容涉及的问题数量达到一厘米厚的文件。郑松泰说，如果希望建设香港，仍然会有位置和空间。日本东京都新增470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东京残奥会一名确诊者需要入院，是首宗要入院的病例。东京奥组委说，患者来自海外，不是运动员，星期一的检测呈阳性之后住院，没有严重的症状。奥组委又说，多15宗与残奥会相关的确诊，包括两名住在选手村的海外运动员，自8月12日以来累计增至184宗确诊。美国政府情报机构据报计划就新冠病毒来源发表溯源调查报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溯源是科学问题，应当有全球科学家合作展开，这个是绝大多数国家和科学界的共识，美方不通过科学家而动用情报机构推进溯源，即会干扰破坏科学溯源的开展，为国际社会早日找到病毒源头增添阻力。汪文斌又说，为什么美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美方动用情报机构溯源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值得大家深思。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日间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周末同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谁给我的傻，就算不喜欢我都先收起我，还等什么，跟他怎可硬拼，只好专心做孩声，将单恋剧情改写出喜剧场景，用我痛苦表情换你那好心情，留低这半条命、哦、早知不可获胜，挤出喜感做孩声，难像他女神为内数星星，回头你开心小丑成为谁倒影，我要送你某某无法送的笑声，很清像我夜情，无求明年人缘能加升，为求又有长途陪住你，不急于得胜，请诸君做证，他精彩怎及孩声，相厮守这事情，非一刻风采能全盘定胜、哦、夸张演出能行，可否挤心大明星，还未知那条情路往仙境，所以请准我留低，跟他一拼。 不论关系如何，但凡一段感情牵涉咗第三个人嘅时候，点都会有人受伤嘅。听有 Eden 吕卓安嘅小孩声。况且本来关系唔好就还关系唔好，出轨还出轨，两样嘢唔可以相提并论。 身躯抱得太过紧，遗忘原来这是个手扣扣到太拘谨。紧张你是为愉快，你努力为我装作快乐是为负责任。误会爱可以送赠都送赠，单方面不计较地为爱人，看得太紧太深，结果热汗只能换到冷感，做到再好好得使你暴躁，原来栽种花伤悔养分，其实过度浸死了，直至令外夫揭才知道好处好到未见到，长期为你成为某种压力，一个监牢阻挡你去路，忘掉爱才能被爱，如何算好，越痛惜你越压迫你， 是天秤座啦，凡事都用一个秤去秤，如果一段感情都有个秤，我觉得自己和对方都应该在同一秤上面。 怎么竟会内疚，原来好意怎逼你接受，难被接受，或许我没有被你需要，才需要束缚恋爱做借口，从来没有平衡过的宇宙，将你

放上次网上所有人中意，我亦讲满我欠种子痛苦，吸眼泪去安置，原谅我没那么顽强，亦不是怕事，软弱过更坚持，这信任令我知。 老套都要讲句，关系出现裂痕，并不是可以靠出轨的一时爽快解决得到的。正面都要面对，审视一下双方的相处，不要那么容易放弃。听有连诗雅的《别放弃治疗》。 抬头望白天极暗，垂头亦望不到光晕。我脆弱难道有错？想问，沉重突像挥别之亲，颓丧地在赤土独行，每步行过脚在震，畏惧的带泪光俯瞰。凭什么该去相信痛苦不会蚕食我？怎么要逼我收这演习方？悬崖边清晰听到海里猛烈的跌宕，想眺望到对岸，想找到光，还是该孤注一掷，靠这伤痛磨练我？天真去相信可以捱着光。终于在梦跌撞，够每步走出的宽广，期望可找得到答案。无尽的幻想到只要等够明日会争光，彷徨不安葬于海浪跌撞，靠每步走出的宽广，伤过但再生以后就强悍。悬崖边走了几里路，却步我看着深深的发早，迎着风的一天会到。 为师悬崖有路， 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充分利用现有场馆设施，严格预算管理，节约办赛成本，严格控制规模和规格，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当然感受到啦，淑梅姐啊，我仲想好似你咁受欢迎添啊，有咩秘诀噶？ 同你个名字一样啊，就系、是、捱得同埋努力啦，冇捷径噶。 知道，我会做好我嘅音乐说噶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我是崔杰彤， 我是阿欧， 我哋是晨光第一线。 每日朝早六点， 我哋会陪你一起准备翻工， 陪你准备翻学， 陪你准备一日嘅工作。 梁荣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14400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晨光第一线。 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我脾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成夜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笠上 暗恋交幻象， 今天我哋送俾嘉宾嘅呢一句，实不相瞒，系佢公司嘅同事谂嘅，我哋应该要俾翻 credit 佢哋。 哎呀，咁咪好冇惊喜咯。不过唔紧要，我都好中意呢一句。 时而世亦一， 公司嘅同事犀利啊，知道我哋嘅玩法系点，食得几好。首先欢迎我哋骚动音乐今日嘅嘉宾咧，系由 Ian 奕欣嘅，你好。 Hello， 大家好。 嗱，现场咧出现咗 系 shout out to 呢个曹振豪嘅挥笔，冇错，帮我哋谂好咗呢一句啦，已经。 约呢个访问时候，佢提议呢一个啦，咁所以咧，佢头先就喺度笑到啊，你两条友真系用呢个啦。咁 at the same time， 奕欣就有一种喺度数咁，时而世奕欣即系咩咧？ 系啊，我唔。唔知道構成係咩， 所以我哋就有實物，就要睇實物嘅。 係啦，我哋其實 時而世亦因 係啦，你個名亦因啦，我哋就將時而世亦嘅呢一句成語咧 merge 埋咗一齊。 哦， 係 時而世亦 係啦， 好型啊！真的好型，因为呢我来之前呢我以为是叫奕欣欣向荣的 friend。 哦。 但是好像即是欣欣向荣就没有这个这么型，真心这个好事而世型。 是啊，因为、 这个、是有霸气。 都是比一次 credit 了。 没错。好彩不是我地想啦，如果我地想就可能会是一些很傻尴尬的东西的啦。 都喜欢都喜欢。 有些不知道什么血奕欣啊，流血奕欣 这样。那都挺好啊，我想不到啊、这个方向。 好黐线，系血液啊，流血液。有人讲下你由细到大有冇试过流血嘅事件咧？ 哇，真系有创意到一个点啊！ 但因为我哋都觉得时而世易嘅呢一样嘢，好好适合我哋可以攞呢个题目嚟发挥嘅。个、原因因为时而世嘅意思，即系嘅时代不断变紧嘅时候，即系个世界都跟住变啊，好多要适应啦。咁譬如奕欣今年就自己第一年就做派台歌，即系虽然之前已经一路玩紧音乐啦，即系成日做访问或者去咪后台奔去讲，就系2020或者2021年个世界变化，同时其实香港音乐圈大家做音乐的过程啊，整个风气各样嘢都转变了很多。奕欣在你自己的世界，你所观察到是怎样？ 其实我自己观察到啦，而且我自己都在做的时候是觉得是真的多元化了很多。即是那个多元化是不单止是讲紧即是一个 譬如樂壇入面嘅圈子啦，而係好多人都願意自己去將自己的音樂放去唔同嘅平台。咁而香港係有其實有各式各樣嘅音樂咯。因為我自己好中意喺 YouTube 或者 SoundCloud 咧，去發掘一啲真係可能係一啲好後生啊、好 rough 嘅即係 demo，我係覺得好正嘅。因為我覺得嗰啲係好有衝擊性嘅，對於我嚟講，因為而家可能我呢個年紀啦，已經唔及即係再唔及我。而家再後生啲嘅人，即可能零幾年嘅人咧，已經係做緊音樂噶啦。而家、哦、即係當年，即係我哋即係可能九幾年，即係我哋十幾歲嘅時候，仲唔知咩叫音樂咯。即係可能就係會話啊，聽到咩歌就會聽，因為嗰陣時可能話科技啊都未到係好跨越性啦。咁但係佢哋而家係可以匯聚世界各地嘅，真係唔同嘅歌曲嘅 inspiration 咧，去 inspire 到佢哋做佢哋想做音樂咯。即係可能我到大啲先會再接觸啊 city pop 嘅呢啲偏門啲嘢，即係都唔係好偏門嘅。但係譬如我以前就係知咩叫 R&B 啊，咩叫 Canton pop 啊，咁可能好局限，但係原來嗰個世界係可以好闊咯。咁但係我覺得以前係冇呢個方法去尋找。咁我覺得。而家係咩 trap 啊、hip hop 啊，即真係你去 YouTube search 一啲好素人咧，都會有咯。咁我覺得係好正嘅一件事。 咁喺 SoundCloud 或者 YouTube 嗰度，你自己通常中意 search 會 search 啲咩嘅 keyword 去揾嘅？ 我即係我嗰個 keyword 係通常揾啲咩字去開始去揾下啲歌聽咁樣。 我會打 City Pop 或者 Hashtag Hong Kong 啦，因為佢哋有分地區嘅、 嗯， 因為佢哋全世界都有。咁我就會想聽下香港其實而家後生會做緊啲咩咯。即係後生，其實我都唔係話好老嘅， 有咁講。 咁但係而家隔三年就一代咧，我都覺得好好講。 即係時勢逆啊！呢單嘢 係啊，時勢啊，越嚟越變成一年兩年就有 gap 啊！而家 咁啊，等叔叔問翻阿譯欣小妹妹一個問題先，即係講緊因為 City Pop 喺香港其實都真係近呢兩年、嗯、你會見到係即係興翻啦，即係嗰個風潮嚟得好快嘅。其實你去聽翻香港好多即係可能素人啲嘅朋友仔去做 City Pop。通常會係都係向一啲八十年代嘅歌去做致敬，定還是點呢？ 我自己覺得喺香港其實都偏向係日式啲嘅，即係我自己第二首歌咧，其實我自己都覺得係偏日式啲嘅 City Pop，因為香港反而少啲做韓式嘅 City Pop 嘅，我自己覺得。但係我覺得可能純粹係真係個口味係，因為我哋以前係好多歌都係由日本， 係 即係八十年代係由日本去譯翻廣東話歌詞唱噶嘛。例如 Plastic Love 啊，即係真係都會有，譬如梅艷芳都會有唱過。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嗰個 City Pop 年代會受翻自己香港年代嗰、哦、個八十年代嘅舊歌去影響嘅。咁所以而家做翻嚟就會有，即係都會想帶有香港當年嘅味道咯。而韓式嗰邊嘅 City Pop 咧，我自己覺得係因為佢哋係再興咗。即係再由日本嗰個 City Pop 嘅分支再分支咗自己嘅，咁所以佢就變到好細微嘅嗰個分別。譬如力珍、 嗯， 即係今年嘅新人啦，佢做嘅係我自己覺得就係偏去懷舊港式，然後 which is 港式其實等於加入少少日式噶嘛。 係。 咁而家嘅韓式 City Pop 咧，佢嗰個係比較再新潮啲用緊嘅。pattern 即係佢會再 modern 翻少少嘅，但我哋係真係做翻嗰個 beat， 即係會用翻嗰個樂器嗰個聲，會攞嚟做 sample 咧，就會令、 哦、 因為樂器嗰個聲嘅 sample 會令到日式同韓式有分別咯，即係就係睇你用邊種樂器去營造咩感覺。咁我就覺得香港係少啲做韓式嘅，因為仲有分好多唔同嘅，例如我都有聽過台灣嘅 City Pop 啦。咁台灣個 City Pop 咧。又是自己，因為他唱是國語啦，所以他又有不同的感覺，所以是而家是你其實想做什麼我就覺得做什麼啦。你覺得哪種音樂覺得很正的，那就嘗試 inspire by 他，然後我覺得可以玩一些自己的心意這樣。 一直你的作品都會自己去創作的嘛，那你覺得現在好像你剛剛說就係十零歲嗰啲自己都可以整到，咁、 啊、 你自己都會一樣有啦。你覺得而家可能嗰個風氣或者嗰啲工具上面咧、嗯，叫做係咪好多嘢都已經好方便，可以幫到你？哦，我中意聽 City Pop research 完之後，我可以真係自己去揾啲素材翻嚟，開始去揼一首歌啦。 其實而家係真係方便咗好多，即係因為以前咧，佢哋整 beat 係真係好複雜噶， 攞部機翻嚟， 係啊，即係佢哋嗰啲 machine 係真係可能好大部，然後同時淨係得個幾個聲但系而家唔系，即系你个电脑，你真系可以 download 以千万计嘅乐器嘅声。咁、我觉得有选择困难症嘅，其实系超难做啦。因为我自己系真系有，我觉得听下你会迷失啦。咁、所以就而家系方便咗好多。其实有一部 pad 啦，即系甚至可能唔系用 keyboard， 用 pad 就已经系你揿嘅时候就会已经可以做到一个 loop。 跟住就繼而演變成個 B 咯，係咯。 咁你自己創作嘅時候，會唔會個過程都係哦？我揀咗一個風格或者一種曲風之後，然後就真係開始喺個大海嗰度揾一啲聲，邊啲啱用啦，跟住就開始咁樣，係咪咁樣樣？ 我都有咯，即係我係兩種方向都有嘅。我有之前有啲係自己砌 B 整出嚟嘅歌，咁亦都有係上網聽下砌 B 而諗下哦，我呢個 B 啱唔啱我嘅情緒咧，咁所以我兩種方法都會做咯。咁我覺得第一種方法咧係會 customize 好多嘅，因為我哋自己可以知道嗰個段落係咪你想要嘅嘢咯。但係如果你聽 type beat 嘅時候，你可以 inspire by 佢嘅，我覺得。咁但係中間係一定要去再做好多調整咯。即係例如樂器嘅聲音，你唔可以自己去選擇噶嘛。如果係上網有啲 beat， 即係有啲 producer 佢會整啲 beat， 咁所以哦，可能呢一個聲唔夠 retro 喎，但係我又好中意佢呢一個鼓點喎，咁我就將嗰個吉他聲可能你會換去第二個吉他，咁樣就 customize， 然後個曲風你又再自己去調整咁樣咯。 第一次去聽葉欣嘅歌，我覺得啊都幾正啊，都玩翻而家一啲好 city pop 嘅作品。咁然後想再了解多啲佢嘅時候咧，即係就開始起下底咁樣咧，就發現哦，原來其實好幾年前已經認識呢個女孩子嘅啦。因為當時佢都喺網上邊會有一啲比較風趣啲嘅作品， 暗黑 twins 係啦，暗黑 twins 你唔使兜咁大圈啦， 係啦， 暗黑 twins 我等你嚟啊嘛，呢、這個係啦，暗黑 twins 咁樣咧，即係佢會有一啲好有趣嘅作品。咁嗰陣時我。當初都會有留意，就係、是、啊，覺得佢哋都係得意啦、搞笑咁樣嘅，我會有一個咁樣嘅定型喺度。咁但係再過多幾年，發現咦唔係，原來即係我覺得當初以為喺網上面搞笑嘅女孩子，佢到而家係真係會去好認真咁樣去做一啲佢自己中意嘅音樂。你覺得而家係咪真係好容易俾到自己唔同嘅面向，可以俾一啲即係觀眾啊或者樂迷去睇到咧？ 其實呢個都是我想去做到的事、因為當時其實我覺得我持續了暗黑 Twins 的計劃是都算耐，其實我是 after 一兩條片 which is 都多人看啦，之後都繼續有 produce 的，但是我覺得漸漸是即是我覺得人是可以再做多過這個層面上的事更多的，因為我本身是對可能寫樂搞詞有興趣先啦，然後就慢慢發展，可能自己很想寫 rap 詞啦，然後再慢慢發展可能想試試自己整 beat 啦、可能跟住唔係整 beat 就會去寫歌啦，咁但係其實我嗰個內涵，我覺得係都係圍繞音樂嘅，只不過我唔知道其實大家會唔會咁樣睇咯，即係可能覺得我係樂搞，但係其實我嗰啲樂搞係淨係會做 MV 咯，即係其實都係同一件事，只不過我做緊唔同 style 嘅嘢咯，而家 係可唔可以話係嗰陣時初頭中意玩樂搞詞，就係嗰陣時喺音樂範疇嘅一個興趣嘅 starting point， 係， 然後到你玩到咁上下嘅時候，因為你了解多咗又參與製作之後，就發現咦原來呢個世界好大，好多可以玩就再有兴趣其他范畴咁。 系啊系啊，即系嗰阵时候 starting point 我就觉得，恶搞系一个我可以去改善又讲我自己中想讲嘅 message 或者信息嘅一啲嘢啦。即系都可能大家觉得无啦，但系自己觉得好爽咁样啦。 紧要啊，自己爽其实真心觉得。 唔系，同埋当一样嘢喺网络上面可以发酵到咧，即系证明其实大家都好有共鸣，先系可以成功噶嘛。起码我。過了咁多年之後，我都仲會記得先。 我仲記得歌 beat 啊！ 你仲記得咩 beat 啊？我仲 方便講啦， 歌名同歌詞我都記得啊。不過開麥唔方便，係啦， 係啦，女人味嘅改版啦， 係啦，咁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女人味呢首歌啦，即係我覺得當年聽好新潮啊，即係有啲 rap 嘅元素，然後即係講下啲成長女人嘅經歷，咁我就覺得所以就成為我開始音樂嘅第一步咯。咁但係當年都真係中意我搞嘅， 係 係啦。 但係當初有冇諗到話，即係已經係諗到可以行到咁遠，即係可以去做一啲而家中意做緊嘅一啲作品，定還是當初其實都係諗住用一個即係 興趣嘅心態 去做嘅咧？ 絕對係興趣嘅心態嚟嘅，因為點講好咧？當年咧就拍完之後，我同我個 partner 啦，即係我個拍檔就話。其實你真係唔好咁大期望，話會咩？我真係純粹想興趣玩下噶咋，即真係冇估到，隔咗一日咧，係由一個 page which 可能有少少即係影響力，或者佢 share 咗出去，咁就真係俾咁多人見到。其實嗰陣時係開災難嘅開始，因為我個 partner 就打嚟話佢阿媽都睇到，但係因為佢 我個 partner 係冇預備俾佢阿媽睇到嘅，咁佢阿媽睇到係因仲係因為親戚同佢講，我見到你個女好紅喎、啊，見到佢喺度即係。 要即系系啦系啊，又食鸡啊，然后身材又好太过暴露啊，仲要讲粗口啦，咁哇你嘅女真系好伤风，即系有少少唔啱啊，系伤风败德啊，跟住佢就系话打嚟就话可唔可以下架啊？跟住點知過多幾日之後咧，網上風評咧就轉翻正，即真係正向翻少少啦。咁咧，佢阿媽就都釋懷啦，覺得啊個女其實都係 有啲好嘅影響，係 都有啲好嘅影響啊，即係俾大家知道其實唔需要 shame off 自己嘅 body 嘅喎，其實。其实都不是老很多，即是老了少少咁样。当年我哋都啱啱毕业，系尺度都过唔到自己太多嘅，咁所以就又冇事咯，咁就可以继续。咁之后仲要好 embrace 佢继续我哋嘅旅程，跟住就再系啦。 因为我都觉得时事呢一样嘢咧，而今时今日即系个网上嘅世界都是一个好重要嘅一个 platform 啦。你自己有冇觉得就系啱啱唔同，譬如恶搞嘅作品，同埋而家自己做紧一啲原创音乐嘅作品，嗰个受众可能其实唔一样喎。即系恶搞嗰种系一啲大家啊对嗰个话题或者点样好中意睇呢啲片，中意搞笑嘅。 系 咁而自己原创音乐就是一啲真系听歌嘅朋友，有冇发现睇你嘅片啊，中意你嘅一啲乐迷系混合咗啱啱嘅嗰两种，而佢哋有阵时都会哦，不如你出翻啲暗黑 twins 嗰啲啦，咁样跟住有一啲听嘅音乐，诶、哎、以前嗰啲过咗去啦，而家继续做新歌啦，有冇呢啲即系 comment 见到？ 其实系我觉得系都好多嘅，因为其实佢哋一直都好期待暗黑 twins 可以 kind of 叫做出歌啦。嗰阵时候，我觉得带俾佢哋嗰个正能量可能真系好大，因为喺嗰个时候佢即系有好多人都同我讲话。暗黑 twins 是有抚慰到他们的心灵啦、可能是可能是我们开放的作风令到他们都受鼓舞啦。咁所以但是可能现在这个时段以过了三年的年龄的我呢，咁我都心态上同埋想表达的都有转变嘅。咁我不排除会有可以做一两首那些，但是我觉得主力都未必会放在那里身上，因为始终我自己觉得虽然是说好多嘢都冇边界，咁但系人系会有主观情绪噶嘛？佢见到你做呢个嘢事，即系恶搞啦，当佢唔会当佢一个音乐 pieces，which is 因为我始终系可能系改词先会引起人共鸣噶嘛，咁所以佢始终唔系个原创作品咧，好难去打，即系再打入人哋深处嘅深处，深处 心里面， 心里面 系 行市做系 OK 嘅，咁。但是我都冇辦法去 balance 咁多佢哋嘅 comments， 即係重點自己就唯有吸引一下啲，唔係都希望游水都夠嘅聽眾可以聽下新嘅歌啦。 所有煙花我都想為你而放，所有情緒我都想為你而寫。无需讲钱，整个城市为你停电，激情音乐亢奋过后，见到直到清晨六点。其实只是想见多你几年，为你朗读谷川俊太郎嘅诗篇，同你漫步喺电影嘅所有场面。希望浪漫可以好似漫镜一直重演再重演再重演。Cause you made me fall in love. Giving you all my trust, bringing you to Paris. Travel in the August. You made me fall in love. Giving you all my love, bringing you to Texas. Travel in the summer. You made me fall in love. 有时害怕太过热情，呢段关系需要小心翼翼去经营，照顾你嘅待遇感情，你嘅所有烦恼我都愿意耐心去倾听。姐姐，请你放下表面伪装嘅过去，等我为你治愈所有情伤。就算世界误解你、辜负你，我愿意假装真心对你一直体谅。 眼布满正面粉色天空路过风景城堡扎星只希望我的城市总会出现在你的生命 First day we met, cause I don't want you to be upset. I know you are, and still not my girl yet. When we start growing up, be mature enough, gonna be so tough, cause you made me fall in love. 呢首系今日嘉宾奕欣啊，之前嘅派来作品叫姐姐。新闻翻嚟又会介绍新嘅派台歌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资格审查委员会完成审查同确认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候选人资格的工作。新兼主席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宣布，已经审查了1498人的资格，裁定两人资格无效，包括立法会议员郑松泰，他同时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席。李家超说，资审会是落实爱国者治港的重要制度保障，不容许假扮拥护基本法并效忠特区的人进入特区管治体制。政府刊宪，郑松泰经依法认定不符合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即日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郑松泰在立法会回应有关决定的时候说，今天下午四点之后收到通知信，知道自己即时丧失议席，亦都不能够参与下届立法会选举。他尊重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定，又认为上诉空间不大。他说，资审会对他的查询有几方面，包括他作为立法会议员的宪制责任问题，当中有就他过往参与的论坛和言论、著作内容会不会涉及外国势力等作出查询，又形容涉及的问题数量达到一厘米厚的文件。郑松泰说，如果希望建设香港，仍然会有位置和空间。东京残奥会轮椅剑击项目，港队代表余翠儿在女子 A 级重剑个人赛不敌国家队代表荣正以八强止步。她在赛后说，落败主因是战术运用不到，对结果感到失望，但会收拾心情准备明天的团体赛。乒乓代表王婷婷在女子 TT 十一级单打第二场小组赛击败上届冠军球手，取得两连胜。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日间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元朗的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方向，较早前近柏丽豪园曾经有意外的，意外事故清理好，但是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现在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唐人新村交汇处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在葵涌的葵福路，因为爆水管去荃湾方向，近兴芳路的第一二三线仍然是封闭，影响到葵芳一带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挤塞的，包括是兴芳路、葵夫路、葵二路和葵仁路等等的交通都是相当繁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西行的车龙就排到近太古城。 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达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嘅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嘅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喺扫管笏。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近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求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国剧830，号手就位。 欧阳震遇到挫折，仲要同车长顶撞，佢会有咩下场呢？ 欧阳震，输唔可怕，怕嘅系输唔起。我而家以车长嘅身份命令你，取消你插法项号手嘅发射资格。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我是崔杰彤， 我是阿欧， 我哋是晨光第一线。 每日朝早6:00， 我哋会陪你一起准备翻工， 陪你准备翻学， 陪你准备一日嘅工作。 梁荣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00到10: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14400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录歌时候有螺丝批喺身，是相当合理的。 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破一个荆棘海，来荆棘海，能越是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过那伤害，若你在于我脑，归来归来，荆棘海，然后你在我在。 Vince 录音的时候呢，脑入边想着一个画面，就是怎样平静地穿过一个波涛汹涌的大海。除此以外，投入感情呢，就是靠监制 CM 给他的一个螺丝批，一路追自己一路唱，当然是不见血的啦。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 CM Groovy， 监制 CM Groovy 冯咏琪。上榜两个星期，微跌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1位，泳儿《荆棘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 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就由易恩啊 Ian 嘅，咁啊有自己新嘅作品啦，今年嚟到第二首呢、這个恋之国度嘅，咁、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就会就住呢一首歌去估下背后有冇可能有啲嘢发生过咧，系、啦，或者啲感觉咧，咁样，然后交俾你撬嘅。 好，我估先啦，因为咧，即系自从我发现咗原来 Ian 就系我当年好中意睇嘅其中一个组合成员之后咧，我就开始好留意呢、這、一个恋之国度嘅歌词系点写，因为我觉得恋之国度本身我哋讲紧系一个向八十年代致敬嘅一个 City Pop 嘅形式咁样去推出啦，但系其实唔系净系单单喺个曲或者个编曲上边或者一个 MV 上边，而系歌词咧佢都用咗好多一啲字眼咧，我觉得系当年系好 hit 会。啲歌會用到嘅字眼就係、例如嗰啲燦爛啊、車路啊、街道啊、煙霧啊，我覺得其實亦因係特登做過一啲 research 去統計到底邊啲字眼當年係出得最多，然後佢就填翻落去 歌詞排行榜最熱門， 歌詞排行榜出現得最多第一位就係車路咁樣啦。 即係所以你估就係 research 過，然後有個 list 可能係有邊啲字眼可以放落去嘅，呢、個就佢估啦。咁我估嘅咧。喺我覺得喺嗰個 MV 上面，因為我覺得個 MV 首先各樣嘢真係哇，好營造到嗰一個即係時空穿梭翻 飛圖年代啊， 再加埋嗰啲字咧，嗰啲字體各樣啦。 你知唔知咩係飛圖啊？我知啊，知飛圖式啲人想做咗個喺我心目中佢都係好年輕。 MV 上面，因為你自己就真係自己畫曬分鏡啊，又拍啊，係啦，即係做導演又演啊咁樣啦， 預算緊張。 係啦，我想估嘅其實就係呢一首歌。其实这个的 MV 花的时间呢、分分钟是比那个音乐的创作或者制作过程更加耐，因为要自己一脚踢去做晒，同埋中间可能出现了很多啲自我质疑啊，或者又会即系担心各样嘢啦。 咁我就回答咗斌神先， 系词嗰方面， 系啦，词嗰方面，嗱，我其实咧就真系冇统计过嘅。 O、okay. K， 咁但系咧 ，most 因为你听一首咧，就其实成十几首咧都会有啲嗰种嘅。氛围的字眼，例如爱恋，真系咁样一噏就知道想讲爱恋没经验。咁我就好想写爱恋落去啦，即系我觉得好正啊，写呢件好 active 啊，咁样即系自嗨啦。跟住冇错，车路啊，仲要我其实都好中意用快车啊，唔知点解啲人好中意搭快车啦、以前。咁但系今次又冇写啦。咁冇统计，但系。听有几首就觉得好，即系以前有 keep 住听噶嘛，咁就有啲印象，因为佢哋会系咁 loop 嗰啲字，就所以就选用咗某啲字啦。写嘅时候都算快呢首，就可以回答埋波成嗰条题目啦，就系、因为我系嗰啲有画面先写词，即系我多数画面同词会一齐做嘅，就系、是、MV 即。等於我 MV 的畫面和詞是有少少同步的，咁譬如話化煙霧，我已經很想拍一個化煙霧的場景，所以我就會寫化煙霧。我是為了我拍的時候咧， 可以有煙機， 係啦，所以我有啲同步做嘅呢兩件事，可以方便同公司攞筆著啊。嗱，我歌詞就有煙霧，你唔該幫我 book 部煙機啊，唔該。 冇煙霧就自己就都壞下啦，壞即係都比較壞咁吹啲煙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影片咧，仲係算短嘅個時間， 哦都算短，係 算短嘅、 這個， 因為我由策劃呢個影片啊，我大概係用咗兩日時間嘅，但係剪就用咗三日左右咯。咁我覺得唔算話好耐，因為我係即係我係創作一個 creation 嘅時候咧，我係中意定咗佢係咩主題或者咩 feel。我先會去做成件事咯，咁所以我係寫即做呢首歌之前，我已經想呢個 MV 係呢一個形式咯。 係有冇咩形容詞落咗去呢一個作品嘅嗰個 feel 嘅嗰陣時？ 嗰陣時就係話懷舊啊、飛圖啊，一定要拍到街道啊咁樣咯。 即係有飛圖呢兩個字， 一定有車路、啊。 但真係有做 research 就係一定要拍背光咯。 哦， 即係好想拍嗰啲大背光，然後我有個人影嗰啲咯， 剪影出到嚟， 咁就有啲一定要拍嘅嘢嘅， 同埋影嗰啲街嘅 shot 係會有一種好似 delay 咗啲殘影嘅拖慢咗嗰啲， 係嗰啲，所以我就係都有 mark 低，我要拍到呢啲之後咧，我就嗰晚就咁用兩三個鐘揾咗個 friend 去拍咯。 系， 咁因为我觉得呢个可以即兴啲，因为呢首歌我自己本身就觉得，因为以前嘅年代本身就会用好多街景去取材，因为嗰阵时器材啊好多嘢都系有 budget 或者唔系咁先进噶嘛， 咁所以我就覺得可以係比較一個隨型啲嘅心態咯。重點係整到即係字體就一定要係 合乎， 係要有嗰種味道，即係真情啊！ 電視台嗰陣時， 電視台真情，真係即刻想拍啲 episode 啊！真 係。咁作呢個曲嘅時候，嗰陣時你係一個點樣嘅狀態？喺一個咩嘅地方嗰度去諗呢個旋律啊？咁樣開始嘅咧？ 深夜咯，無人。 係即係啱翻嗰種， 啱翻 嗰種燈紅酒綠嘅感覺。 然後就閂下燈啦，然後就咁樣戴下風。与你走， 跟住就个脑里边就有啲旋律慢慢就浮现咗出嚟。 系啊系啊，就会系咁样做咯，就觉得几有趣。 系咁，跟住之后就有咗嗰个曲嘅创作咗之后，就揾阿 Wallace 就 系 开始落手 去 编 啦，系啦。 咁编嘅过程嗰阵时，有冇都同佢一齐去商量啊，去拣选？因为你都话，有选择困难症嘅情况之下，今时今日几千种声，点样样去拣呢？咁样。 因為 Wallace 咁佢會編噶嘛，咁我就會聽完個 beat 之後啦，咁如果冇咩改，我就覺得都好啱 feel 喎呢首歌，咁就 交曬俾 Wallace 啦咁啊。 唔係，但係可能我即係我唔排除真係有機會係以後嘅有嘅作品係有我自己編嘅，即係我都會一齊編咯。即係呢個係可能係半年後會想做嘅嘢咯。 系 啊，因为我自己有编过，但系真系比较简单啲嘅。 我突然间有个谂法， 咩 啊？编曲嗰个人都喺度啦，不如我哋邀请佢都讲几句。 都啱啊！ 你不如都讲下呢一首歌嗰个编曲咧。 应该啊。 系啊。 OK， 系啊，系啊。Wallace 曹振豪啊， 大家好。 系呢首歌嘅编曲监制咧。 Yeah yeah yeah。其实咧，因为今次系 Ian 嘅第二首作品啦， 系 即系推出嘅作品啦。咁佢以往嘅pattern 咧都系佢会去揾一啲sample 嘅 reference 啦，俾我啦。咁但系今次咧，我做呢一首歌同之前做姐姐最大嘅分别就系今次特别为咗呢只歌咧，我系特别去用钱买咗一啲音源。咁嗰啲音源咧就真系本身我哋见到可能一啲以前舊嘅 analog 嘅機嘅廠牌啦，佢哋將嗰啲 analog 嘅聲咧，全部數碼化咗，咁所以咧係真係買翻嗰陣 80s 嘅 synth 嘅聲，咁就係用翻嗰個音源去做呢一個編曲嘅嗰個框架，咁所以點解呢一首歌比起上一首姐姐就更加懷舊，更加retro 咯？ 哦，係咯，因為聽到嗰個鼓聲又係啦，同埋有一個咧，我唔知嗰個係咩，係嗰啲噹嗰個其實係 嗰個係一個 synth bass 嚟嘅，嗰個係一個非常之signature 嘅一個聲啦。咁無論係我哋而家聽緊嘅一啲CD pop， 因為 CD pop 裏面其實係有好多disco 啊，好多 funk 嘅 elements 啊，甚至乎咧呢一個 synth 嘅 bass 咧喺hip hop 裏面可能喺一啲 west coast 啲嘅音樂咧都會聽到嗰一種嘅 bass 嘅聲。咁呢一個亦都係揀咗幾耐，同埋今次呢一個bass 嘅聲係搭咗兩種去混合出嚟嘅，係啊，咁所以希望嗰隻歌係會摁得嚟，亦都係有翻一種油韌喺裏面，咁所以就混合咗兩種嘅聲咁樣。 係因為呢個《Synth Face》呢隻歌裏面都一個好出嘅一個聲音出現咗啦。咁去到即係錄歌嘅時候，即係頭先 Ian 你都有講，可能都有錄咗幾個嘅， 因為有改當中一啲即係有改當中本身嘅一兩個詞啊，或者一個字咁樣去，因為嗰陣時候我寫咗個係特登唔啱音嘅 version 嘅，咁但係但係即係咁就俾大家去聽完啦，咁做咗少少試聽會之後咧，咁得翻嚟嘅反饋咧就係覺得呢個唔啱音其實係唔係太好嘅，咁我哋就改咗咁樣咯。 點解嗰時會諗住寫一個唔太啱音嘅呢個諗法？ 因为我脑入面的世界就是很想有一个又有两即是有一句是不啱音的出现。我就觉得我不知道那时候我思绪有些是想沟埋呢，即因为有些歌会不啱音的嘛，即是 圣诗啊。 圣诗是啦，圣诗。 你变一界 是啦。是啦，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很想加一个字。加一個字是不啱音，咁但係原來呢件事是很不出的，即係可能反而會令人覺得是你特登你真的不啱音，即係可能是填詞的問題。 嗰時嗰個係咩字？係邊一句？你記唔記得？ 我記得係咪與你奏即奏 奏歌？ 係啊， 哦， 係好咁就改咗咯。咁我都覺得是的。 係 係嗰陣時可能唔知點解有呢個諗法，係好奇怪咁樣 pop up 之後改咗咯。與你走過無人街道，咁而家就真係啱翻音就係、是、與你細看無人街道咁樣， 就 smooth 啲啦， 係就 smooth 啲咯。 咁你去到錄音嘅時候，即係譬如 Voice Boy 監呢一個錄音嘅過程嘅時候，聲音上下次啊嗰啲都畫面上諗好曬，即係配合到嗰一個年代嘅風格。咁佢唱出嚟嘅時候，需唔需要揾？ 因為我就自己覺得冇，我唔係好想刻意似翻嗰個年代嘅聲嘅。因為如果係我唱到都好似嗰個年代嘅聲，我就覺得冇咗我自己嘅 style。即係我又唔想隨住每一首歌，我又會話太大嘅變動。呢個我嘅諗法啦，當然。咁、我諗監製都尊重我呢個諗法。咁但係就有少，即係可能佢都會建議我，譬如唱法上點樣可以。配合到多啲嘅氛围咯，即系唔需要系嗰回事，咁但系你可以喺自己嘅 style 度加少少怀旧嘅色彩，即系我本身可能系比较干烈啲嘅唱得，咁就觉得嗰个唔够配合到成个嘅迷雾，或者系一啲乱之角度，或者当年比较怀旧嘅风格，咁所以佢都有教即系 tune 翻我嘅唱腔。 我記得有一個部分是當刻錄的時候它有些不 sure 的，就是那些很高音的和音啦，還有一大堆它的聲音怎樣去佔了做一些 backing vocal， 變成一些 vocal pad 啦，在後面呼呼呼很多那些東西。那時候錄的時候呢，它是有一點不是很sure 它能不能夠做到啦，還有它覺得即係佢覺得佢就算夾硬做咗，可能出嚟個聲唔係嗰件事啦。咁所以呢一個部分反而係最花時間去處理咯。如果關於 vocal 上面， 但唔緊要啦，而家整到啊，做到啊，做到呢件事。 多謝監製， 多謝監製， 多謝監製， 多謝監製，係現身説法啦， 係扮即係而家係嗰啲啊，多謝監製，多謝監製。 譯欣本身係咪一個即係都好喜歡喺音樂上或者創作上係可以自己一個人包辦曬前前後所有工作嘅？因為我見基本上咧嗰啲 credit list 咧，全部都係 EN 係啦，就跟然後係去到 arrangement 同埋監製就係交翻俾 Wallace 咁樣，基本上連 MV 都係自己搞掂埋嘅。 因為 MV 係真係我嘅熱情，即係唔係即係我係覺得有時候我對。即系我唔系，即系我都好中意音乐嘅，音乐而且即系一直都系伴随我生命中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啦。但系到我去到大学嘅时候咧，我发觉自己对 MV 系有种即系超越性嘅热情啦。唔知点解我就觉得剪片嘅时候好正咯，去睇 shot， 即系我去将嗰个故事去构图咧，即系特别系我以前暗黑 twins 都系我自己剪嘅，我就觉得好开心咯，剪嗰啲片。即系当然我搞片系更加 过瘾啦， 更加过瘾系个过瘾心态，但系有呢。剪 MV 都是另一種樂趣嚟嘅，咁所以我先會包辦埋 MV 嘅部分咯。 哇，好變態啊！ 因為通常拍嘢咧後期係最攰同埋 見到嗰啲 shot 咧，條片翻到嚟成粒鐘，你都唔知點揀嗰下咧，真係會想死噶嘛！ 但係好開心，睇你 shot 就啊好靚啊，影到咁樣咧就會都開心嘅。 咁而家兩首作品都會用緊即係 City Pop 嘅呢一個嘅形式啦。咁會唔會嚟緊繼續？因為呢一樣都應該係咪你自己非常之喜歡嗰個年代嘅一啲聲音啊，等等會繼續咁樣。 其實我係諗過呢個問題嘅，因為我自己都真係十分中意懷舊嘅，即係就連我暗黑 twins， 其實我都 kind 係有少少懷舊去做噶嘛，即係女人味都隔咗好耐。咁然後有一啲係啊，衣著又係，或者嗰陣時候仲有拍一啲比較一個英文歌啦，跟住即係 I mean I'm Hot Twins 都有拍過英文歌啦。咁薯條會係關於，咁就用咗好懷舊嘅 style 去做。 Butterflies， 講咗呀呀嗰首啊， 係啦，因為嗰個都用咗卡拉 OK 字幕，咁一直都係中意嘅。咁所以其實呢兩首第一首同第二首歌，我覺得係過咗我個人啦都。咁但係去到第三首咧，因為我其實一直 keep 住做一啲咁懷舊嘢，去到第三首其實都係有懷舊嘅 style， 不過近咗我哋嘅年代多啲咯。我想做嘅嘢係去到90至00年代嘅一個感覺嘅一首歌。咁而其實一二首歌係。喺个音乐企划嚟嘅，其实因为第一首歌同第二首，其实我自己喺我嘅 design 上面咧，佢哋系一个相连嘅故事嚟嘅。即系点解咁讲？就系、是、譬如姐姐系一个好澎湃嘅表白啦，跟住仲写得好长、好沉气啦，一个日记啦，跟住到第二首歌就去到热恋嘅顶点啦，就系恋之国度啦。咁其实佢系会有一个结局嘅。 哦，系啦，所以第三首就会系一个。 第四首咯，因為第三首咧就係、是、一個外傳，即係俾大家平復下心情，先迎嚟第四首嘅一個我自己覺得係都幾反差嘅一個 style 或者是詞啊，都是一個很大反差的一件事咯。 即係嚟個 heavy metal 咁樣， 變咗一個暗黑系嘅。 係啦，嗱，真係唔，即係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都會說服一下監製俾我做嗰個曲風。 聽你咁樣鋪排，其實都係想即係由可能八十年代一路復刻落去到二千年代咁樣，你都會玩盡曬㗎啦。 係啊。然後而今次呢個企劃咧，即我自己都好興奮啦，就係因為咧，我係想將個時間線咧不斷去推前嘅，所以個大結局咧就唔係去九零至零零年代咯，就會去到零零一零或者真係而家嘅 style 咯，即我想做一個呢、这個隨住時間線推移嘅一個 love story 咯， 嗯， 自己好興奮， 可以足八十年啦，可以 來簡約地係嘛，多八十年 係啦。 咁啊，因為啱啱 Ian 你有講，其實你都幾中意懷舊嘅嘢啦，有冇特別嘅？嘅泛入懷舊嘅嘢裏邊有邊一啲特別會吸引到你？其實 呢、這個真係我唔知道其實大家係咪啦？因為我自己係好中意懷舊嗰陣時去睇嘅未來嘅fantasy 咯。即係點解咁講？即係例如 Matrix 啦，千禧年代至九十年代咧，佢或者八十年代啦，佢哋對科技嘅幻想係好多元化嘅。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其實手機已經 set 好咗 iPhone 唔係咁嘅樣咯。咁但係嗰陣時佢哋會諗到啊，電話會唔會係會咁樣高科技嘅咧？例如啲 button 係點樣撳嘅咧？其實我係對懷舊嘅科技開始先嘅。 即係你係比較中意 cyberpunk 嘅一啲東西。 其實我由 cyberpunk 開始發展嘅，咁、但係之後我就再去探討懷舊嘅其他嘢，覺得譬如衣着啊，即系先去再睇到 fashion 啊，睇到髮型啊，然後再睇到佢哋 MV 嘅拍攝風格，我覺得哇、哦，我未經歷過嗰個年代啊，我覺得好有 fantasy 啊，因為每個九十後或者零零後係上網睇翻呢啲歷史，睇翻呢啲嘢嘅時候，發覺、哦、我哋真係未置身過係嗰、那個哇，全部都係可能八十頭喇叭褲嘅年代，係一個點嘅情況咧，大家即係科技係短缺嘅時候，究竟係點樣過嘅一個生活呢？即係我哋係好難去想像㗎嘛。咁所以就會由嗰個科技開始啦，我就去睇埋其他嘅相關咯。 所以嗰種懷舊對你，即係對於九十或者千禧出世呢個年紀嘅人嚟講，其實嗰啲係啲新嘢嚟。不過嗰個新嘢、新得嚟係你可見到嘅， 係 因為我哋嘅未來就係一啲不能見到嘅一啲新嘢咁。同埋你而家就活咗喺嗰個年代嘅人眼中嘅將來咯。 係啊係啊， 哇好深啊呢句。我哋而家就活咗喺嗰個年代人眼中嘅將來。 係啊係啊， so deep， 最中意玩呢啲。 但係幾好喎、啊，呢、這個好好嘅總結啊。 係啦， 我表達能力有啲問題開始，但係你總結得好好。 係啦。所以大家可以繼續 follow 住 Ian 嘅呢一個企劃啦，咁啊，依家呢一首就暖之國度啦，下一首一個外傳之後，第四首究竟能唔能夠說服到監製玩佢想玩嘅嗰樣嘢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係咪都會今年應該會都出曬？ 如無意外係今年都出曬，應該可以， 應該得嘅，咁快手 得噶啦， 兩三日搞掂啊！ 係啊，得噶啦，冇問題。好啦，今日再次多謝 Ian 易恩同埋介紹嘅 ，thank you， 好多謝大家。 看尽大街灯火，你是我心爱的你，我是你心爱的我，人间只得你共我，万千星星有几多颗，爱情在转弯，细纹在雪山，旅程没接班，渡河在月山，你眼泪尽我眼波，只一晚 七点钟之前听我有今日嘉宾奕欣的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暖之国度》，听日五点见啦， 拜拜， 拜拜。